德训篇第十四章，口不失言又问心无愧的是有福的人，不受良心谴责而又不失望的是有福的人。财产为吝啬的人没有好处，嫉妒的人虽有黄金又有什么用？过于俭省的人是替人积蓄，他的财物必被人浪费。虐待自己的怎能善待他人？他绝不会享受他自己的财物。没有比吝啬而自残的人更为卑劣，这是他自作孽的报应。纵使他行了善事，也是出于偶然，并非自愿。最后他的邪恶终于暴露出来。吝啬人见人就嫉妒，转脸就轻视人，贪得无厌的眼睛看自己所得的一份总是不够。不义的恶毒麻木了他的心灵。贪得无厌的人吝惜饮食，他的餐桌上几乎一无所有。我儿，该按你所有的好待你自己，并向上主奉献相称的祭品。要记住，死亡绝不迟延，阴府的约期你又无从得知。未死以前，你要厚待你的朋友，按你的力量伸手加惠于他，不应取消你佳节的喜乐，连一点好希望也不要轻易放过。难道你把你劳碌所得的留给别人？难道把你辛苦所得的叫别人抽签分得？你要施舍，也要收受，总要使你的心灵愉快。死前，你应履行正义，因为在阴府里无福可寻。凡有血肉的有如衣服逐渐陈旧，因为自古以来的定案是你一定要死。又如葱茏的树上发的枝叶，有凋零的，有发芽的，有血肉的种类也是如此。这人死去，那人出生，各种腐败的工程毕竟都要被遗弃，他的作者也要随之而去。但一切优良的事业必为人所公认，他的作者也要与其共享光荣。凡莫思智慧，常注视明智，并思念天主见临的是有福的人。他心中思念智慧的途径，想了解他的奥秘，他仿佛一个侦探追随在他的后边，潜伏在他的路口，从他的窗外窥视，在他的门口倾听，贴近他的房屋休息，在他的墙上钉木撅，以便在他旁边搭起自己的帐幕，而在那幸福的房舍内永久安息。他把自己的儿女安置在智慧的荫庇下，要在他的枝叶下留宿，在他的荫凉下避暑，在他的光荣中安息。